欢迎又嚟到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咁今日我哋倾嘅主题咧就系旅行的意义。咁其实听个主题名，大家都应该估到我哋今日倾啲咩啦，就系倾下究竟旅行系啲咩啦，旅行有啲咩价值啦，同埋旅行呢种体验有啲咩咁特别嘅，同其他我哋喺日常生活经历到嘅会有啲咩唔同咧？咁样咁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好中意去旅行啊嘛，中意到有啲人话去少几次日本就可能可以买到楼咁样啦。咁我哋今日就唔会倾究竟系咪真系咁嘅， 但系买到边度嘅楼啦，有机会嘅我觉得。 同埋大家都知道，即系长年嘅公共图书馆最多嘅借阅量就系嗰啲闪闪书啊，即系嗰啲旅行天书，教你边度饮边度食咁样。咁所以其实旅行系一个生活入边好重要嘅一部分啦。但系我哋今日咧就想哲学地认真咁样反省一下旅行呢种活动究竟有咩特别嘅。咁我哋倾之前就好快介绍下我哋今晚一齐都好中意去旅行嘅，我知道在座几位倾下呢个旅行嘅 topic。咁就有我两位拍档主持啦，阿轩同埋严叔咁样。咁我哋今日好高兴咧，亦都请到一位嘉宾嘅。咁佢就叫我唔好叫佢旅行达人。OK， 咁大家自己判断啦。睇完呢一个 唔得咧，就睇一 交俾观众 自 有功能。咁又系旅行写作人吴文文。咁我佢又写过啲书讲旅行噶啦，亦都介绍俾各位读者佢一啲好特嘅旅行经验啦，亦都喺各地搜罗一啲好特别嘅东西咧，经营一间旅行嘅杂货店咁样。咁希望今日就可以分享一下佢人生入面一啲好特别嘅旅行经验，同埋究竟佢对旅行嘅一啲睇法咁样。咁我谂我哋一开始就不如大家讲下自己有咩中唔中去旅行，同埋你哋自己觉得旅行对你嚟讲系一种咩嘅活动咧？大家有咩谂法咧？ 我讲先啦。咁我就好鍾意去日本旅行嘅。 咁你咪買唔到樓囉。 唔係我係咪都買唔到樓。 顯示唔使買樓你唔知道。 咁對於我嚟講，就應該同好多香港人嘅講法一樣嘅，即係好多香港人都會話去日本去到好似返屋企呀，第二個鄉下咁樣啦。即係我都有自己嘅依個咁嘅諗法嘅。就十次有九次都係日本㗎啦我。係啦。咁就會有一種好真係返鄉下嘅感覺囉，即係 有啲識日文噶嘛？據我所知， 係因為好想去嗰度旅行而令到我特別想學日文啦。我知道佢有好多人都會想去韓國，所以就會直學埋韓文啦。咁學完嗰種語言，去到當地，咁好多日本人係唔識英文嘅嘛，咁冇辦法啦。咁如果想同當地人溝通，就要學嗰度嘅語言啦。但係依個唔係重要嘅，重要就係你能夠同當地人有個交流，我覺得係旅行入面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我覺得直情，如果你去旅行嘅時候，你冇同當地人交流過嘅，我覺得你係個旅行爭咁啲嘢。依個其中一樣咯。嚴叔點睇？ 我好中意去旅行噶，即係但我就好得意嘅，我係兩種都有嘅。即係頭先阿軒又講嗰啲翻屋即係翻鄉下嘅經驗咧，咁我亦都好中意重新去一個地方又再去嘅。係啦，咁但我同一時間咧又好中意去新嘅地方嘅，即係我去嗰啲係好唔同。我啲 trip 通常就係、是我中意啲所謂深度遊啲嘅，即係咧喺一個好細嘅區度咧。 我哋講到好似我唔係咁樣， 去廿日咁啦。但同一時間咧，我哋唔同嘅位咩？就我每次都加好多新嘢嘅，但又會耐唔到，可能有一兩個 point 就去啲我去過嘅地方。跟住我覺得 revisit 一個地方係有個唔同嘅旅遊經驗，應該有機會都可以講下 嘅，可以講下嘅。 係啊，但我又多好多新嘢。咁同埋會好， 你會瞓火車站嗰啲噶嘛？ 係啊，即係我有啲新嘢喎。去德國嗰啲咧，即係有時候去以前住過幾年德國啦，咁有時候去下旅行咁樣。咁我好隨興嘅。咁我今晚都唔知道自己去邊嘅，有時咁有時候去到地方咧太遲先至上網揾咧，揾唔到地方住噶嘛。咁咧，但係咁我就專揾啲德國得意嘅，就係咧佢嗰啲香港有嘅，但係德國特別多。撳錢嗰啲提款位咧係有個室內嘅，咁德國零下十幾廿度咁有時候，我咧就照懟入去裏邊瞓嘅。咁咧仲會有咩好處？我第一次揾到一個好正嘅叉電位。就因為咧，佢竟然咧嗰啲銀行嗰啲提款機要插數咧，隔離有多個窿，跟住我哋咧可以攬住部 notebook 喺度插電，跟住照喺度瞓嘅喺度，係啦。而第二朝個阿姐嚟清潔嘅時候咧， 掃你走啊？ 唔係，佢話佢嘈醒咗我，佢話但係唔緊要，你夠瞓先，我未清到你嗰邊，清到你嗰邊先咁樣。咁 好幫啊！ 係啦，咁呢啲我覺得係即係我唔係話鼓勵大家覺得咁特別正啦，但係的確係令到我有一種唔同嘅生活嘅體驗，係啦。咁我係 同埋其實我自己都同嚴叔去過幾次旅行嘅，咁。其實 你哋喺歐洲讀書， 即係會特別攰嘅，我覺得就因為我同佢係會係咁睇啲博物館啦，跟住又要瘋狂睇資料啦，係咁睇維基啊，睇唔同啊，睇到某個 point 唔知咩嚟，跟住又要係咁查，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每次去完都覺得有啲旅行倦怠，就係、是、好似好努力咁樣認識某個城市或者某個地方，學咗好多嘢咁樣，咁所以 對我嚟講，其中一 part 旅行係學嘢咁咯，去認識。 呢個對我嚟講好重要嘅，即係或者我講一個我覺得有趣嘅位就係，譬如我話成日睇維基咧，好興咧，我去到譬如教堂咁啊， 一路 keep 我就 keep 住個維基，跟住望住機啦，維基幅相同前面一模一樣喎，跟住我望咗望，跟住又隔，跟住就一個好時空錯配，我喺虛擬嘅世界同現實世界好似有啲重疊咁。咁但係嗰種學習咧，係我自己覺得係去過之後認識嘅嘢係唔同嘅咯，真係。 我反而覺得 旅行達人， 即刻唔知認定唔認。我依家覺得旅行其實係幾多元素，或者即係你話唔同意義唔同目的，其實好私人嘅。即係你可以又係學玩樂啊，或者同時好深度啊，或者學習啊，或者想 hea， 其實都可以喺一個旅行裏面發生咯。咁同埋唔同年紀咧，好似嚴叔頭先講話，即係瞓火車啊，或者瞓機場啊嗰啲咧，即係會同你嗰個年齡係有關係。 咁你而家嘅年齡得唔得啦？ 我而家唔會刻意去追尋，即係後生嗰時你 backpack 一定係好慳啦，跟住你會瞓青年旅社啦，即係12人一個 dorm 啦，好似嗰啲監獄風雲嗰啲咧，都會瞓到 嘅。可能打交嘅，但係。我怕觀眾聽，我唔敢去青年旅社 噶。 其實有趣嘅，因為我覺得青年旅社對於我嚟講，即係頭先阿謙都講，即係人同人嗰個關係，其實對於我第一次旅行嚟講，其實緊要嘅。即係反而對嗰個地方，你啊睇完個山啊，睇完嗰啲即係景觀啊，你會覺得都靚嘅。但可能最記得嘅其實就係、是、啊，你識嗰個朋友啊，同佢哋一齊嘅經歷咁樣咯。咁但係後生嘅時候係可以好難命，即係你又慳錢啦。 而家都好後生嘅。 而家都心境。係，咁但係而家譬如而家去印度就會住五星級酒店啦，又會坐有冷氣嘅火車啦。咁但係即係變咗有多種選擇咯。咁但係如果要我瞓機場，咁我都瞓到嘅，我都得嘅。即係最近喺印度都瞓過一次機場嘅。 迫於無奈啦，但係。 但係仲要係機場門口買機票嗰個窗台嗰度咯。咁我擒咗上去瞓，跟住開一把遮，跟住遮咗自己咁樣，就等佢開門。跟住佢開門之後，我先入到去。 我所以排第一咯，因為你排喺個。即係瞓喺個窗口度啊嘛，你 成日好入鄉隨俗㗎啦，其實已經。 但呢個位置令我諗翻起，其實旅行喺人類文明歷史上邊嘅一個轉變咁樣，即係其實以前嘅人係冇所謂去旅行，即係頂多係朝聖咁樣噶嘛，甚至佢哋朝聖係會死好多人噶嘛，係好辛苦嘅。所以其實好似有兩種觀念咁，就係而家我哋去旅行有陣時係追求吃喝玩樂係享受嘅，係為咗開心。旅行梗係開心㗎啦，為咗。但好似以前。唔係咁噶嘛，以前朝聖係要去受苦嘅。咁蚊蚊同你頭先講嘅一啲經歷，又好似特登，其實你屋企好地有張床瞓，你做乜鬼嘢要走去個櫃員機度，走去嗰個機場嗰度瞓咧？咁似乎好似係一個翻去以前嗰啲朝聖者咁樣，係特登走開一個舒適嘅屋企去承受一啲。 落都有啲朋友咁樣講噶啦，即係做乜好地地，我翻工都夠苦噶啦。點解要去旅行嘅時候仲苦過翻工咧？咁樣 係仲攰過翻工， 即係貼錢買樓難受啊嘛！依個真係係啦。咁依個我有啲補充嘅，即係我估所以咧有時有啲旅行哲學嘅討論就係、是、即係討論緊旅行為乜啦，係嘛？即係以前咧喺朝聖嘅年代咧，旅行為乜係相對清楚啲嘅，係嘛？就係、是、有一啲神聖嘅點係你即係用某個講法就係佢哋世界意義嘅中心嚟嘅。你成個譬如你宗教世界係你相信基督教嘅，你都要去一啲基督教嚟講好重要的地方啦。如果相信伊斯蘭教嘅，你梗係要去聖城麥加啦，因為發生好多嘢係支撐你成個世界啊，甚至要作為利物浦球迷係嘛，即係咁你去下安菲路球場係唔同噶嘛，咁樣咁呢個係有個你移去嗰個意義中心嘅嗰個移動啊，嗰下係好唔同嘅一個感染經驗嚟嘅。但係而家我哋嘅現代人嘅旅行咧，係唔係咁噶嘛？你唔會覺得我嘅意義中心喺泰國咁樣噶嘛？你去泰國嘅布吉咁樣係唔係去？ 但我覺得好多即係去日本嘅都有用咁嘅感覺喎。我要去秋葉原朝聖咁樣啦，即係直接會用朝聖呢個 term 喎。我覺得好多去日本嘅朋友都係覺得佢嘅意義中心咪就係喺日本東京秋葉原。 所以我估個哲學問題係咁嘅，就係我哋可以嘗試分析下我哋嘅旅行嘅唔同經驗或者體驗。似乎有一啲咧好明顯咧，係真係講緊個世界意義中心喺嗰度，我去揾翻佢嘅。咁呢種會有某種體驗，譬如朝聖啦，去秋葉原。但係而家我哋有好多有另一 type 噶嘛，就我哋唔係覺得嗰個係我世界嘅嗰個意義中心嚟嘅。咁但我哋去旅行都會有覺得有啲價值或者意義噶嘛。咁嗰個意義係點嘅咧？咁呢個係現代人特別有嘅，因為古代人淨係得朝聖。 式的旅行。如果你不是朝聖呢，你基本上你住新界都未必出過九龍呢，洗一洗人。咁、究竟點樣去理解嗰種體驗呢，係會有個哲學問題喺度。 同埋就算好似阿軒話齋，而家都有朝聖，但我都仍然覺得同以前嗰啲朝聖係差好遠，因為以前嗰啲朝聖其中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就係、要去受苦，要去經歷一啲苦難，係做一場儀式咁樣。即係你去見上帝或者見你嘅神，你唔可以撳個掣就見到，你係要經歷一場一個儀式咁樣要去受苦嘅。但係而家如果我同你講，我去日本為咗啲咩？為咗受苦，為咗經歷苦難，你會覺得你作搞乜啊？呢、這個唔係我哋而家心目中嘅旅行。 我上年真係試過 你，你有幾多受苦啊？你講嚟聽下。 我去年去咗日本一個月啦， 即係做咗女仔唔夠靚嗰啲啊？ 呢個其次啦咁。日本四國有個叫四國遍路嘅。咁就係88個靈場，其實即係寺廟啦。咁就係以前有個叫空海大師啦，喺日本你叫大師就係講緊空海啦。佢死咗叫弘法大師啦。咁四國有88個同佢有淵源嘅寺廟。咁呢喺以前嗰啲修行僧呢就會跟住佢兜四國嗰條路去行嘅。之後越嚟越多人兜啦，之後去到之後就越嚟越多唔係佛教嘅人都會，唔係佛教徒都會兜住嚟行啦。跟住就慢慢形成咗一條路呢，兜住四國一條路呢就叫四國遍路。係啦，我就行咗一部分嘅。係啦，行到我黐線。 你香港唔會做呢啲嘢，但你去 香港行落街都唔會。 我覺得呢個問題就係、即係你旅行對我嚟講其中一樣嘢就可能未必係好似以前嘅人咁有目的性話、我要去朝聖，反而係我出發嘅時候我期待我能夠喺呢個旅途裏面搵到一種意義啦。反而係嗰種尋找已經係成個旅行嘅 package 裏面其中一樣嘢。即係你可能脫離香港你平日即係成日住又好熟悉嘅地方，咁然後你去一個 pack 自己去一個可能尤其是係啲冇咁發達嘅國家啦，咁你嗰個未知嗰個感覺嗰個期待感好強，即係小學雞去旅行咁樣咯。即係你嗰種期待，覺得一種好冒險嗰種心情咧，其實係我覺得呢個係旅行對於我嚟講其中一幾重要嘅一樣嘢咯。咁所以其實受苦， 所以受苦就變咗係都係有意義嘅。 係啦，嗰個受苦其實未必真係受苦，即係嗰刻你覺得好慘。即係我喺印度嗰刻，即係周圍行山啊，有坐當地嘅巴士，咁嗰啲巴士好得意嘅，就係同啲雞啊、羊啊、同啲迷一齊坐咯。咁然後咧，頭頂我滴緊水啦，我 真係好臭。 我個人完全係逼咗喺個窗口咁樣逼住咗，咁但係就被包米圍住咁樣，係啦。咁然後前面就有啲羊同埋雞咁樣，咁但係嗰刻覺得好苦，咁但係完咗之後反而覺得係一個好好有趣嘅嘅體驗。 咁所以呢種就同朝聖好同，因為朝聖係知道個意義中心，你揾翻個中心。但係蚊蚊啱啱講到就係去旅行就係為咗揾意義。咁我哋下一節繼續傾下旅行的意義。好，又嚟到第二節嘅哲學遊記傾。咁我哋上一節臨尾咧就講到旅行同尋找意義之間嘅關係啦。即係其中一種旅行係朝聖式嘅旅行咧，就其實佢個世界觀係定咗嘅，即係佢有個異世界嘅中心嘅。即係如果利物浦嘅球迷，咁你定咗噶嘛？你嘅異中心就喺利物浦啦。咁如果以前嘅基督徒可能就係耶路撒冷啦咁樣。咁所以呢種旅行咧係一個好固定嘅方向同埋目標。其實佢只不過係去翻佢個屋企咁樣，去翻佢個異世界中心。但係蚊蚊頭先就提到咧，其實而家有好多旅行係出走啊嘛，我哋叫做。是離開自己的那個屋企咁樣去尋找意義，即係旅行的意義其實就是去尋找意義。咁點解旅行會有一個咁特殊的功能呢？好像又啱啱可以翻去一開始講同人之間的交流呢啲地方上面。 因為個重點係其實有好多嘢都可以尋找意義㗎嘛，你可以睇戲，可以睇書，即係旅行點樣扮演一個咁特別嘅角色，使得我哋要去旅行咁、重要係去尋找意義。 同埋人與人之間嘅交流都想問嘅，即係其實你落公園都可以同人傾偈噶嘛，即係你 屯門公園啊嘛，落係嘛，你有排傾啊， 唔知而家有冇地方傾啊？ 仲可以唱歌跳舞， 即係好 似，即係我哋覺得好奇怪個，即係你去咗旅行，你同到當地嗰啲伯伯傾偈咧，好似一件好有型嘅事。即係去咗日本同一個伯伯傾偈，去咗印度同一個婆婆傾偈，好似好有型。但係其實你平時喺屋企樓下，你又唔會同啲公公伯伯傾偈，你唔會 落你屋企一個都唔會，就唔好啊！你樓下一個啦。 有咩咁特別呢？點解旅行可以有呢個咁重要嘅 element， 或者點解可以同尋找意義個關係喺邊度咧？ 我覺得 你哋點解？ 過程嚟嘅，即係我開始開去旅行嘅時候，其實冇諗咁多，話我一定要尋找啲乜嘢啊，或者我要啊，即係揾人生意義冇嘅，就係即係覺得 這個世界咁大，我出到去可能係 take 個 break， 即係我休息一下，咁或者我會遇到啲好有趣嘅事，純粹係咁諗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嗰啲意外嘅收穫，反而係個旅行本身好有趣嘅一件事咯。咁所以我嗰陣時喺台灣出咗本即係旅行嘅書啦，咁啊編輯聽我噏咗咁大輪之後咧，嚇、啊、即係有嗰啲受苦嘅嘢啊咁樣。咁所以本書就叫做旅活，即係覺得好似啊旅行其實就係生活咯，即係你一啲體驗性嘅嘢啊，你識朋友嘅嘢啊，或者你可能即係買張火車飛都覺得自己好勁，即係嗰一種嘅成長，其實就係你翻嚟你自己嘅地方，其實呢啲嘢係有用咯，可能係好私人嘅、好 personal 嘅，但係其實就係嗰一種慢慢喺點滴裏邊，你攞翻自己個生活嘅片段。嗰、那個即係攞翻嗰個 empowerment 嗰種感覺裏面， 即係自己一手一腳做曬所有嘢，跟住覺得自己好勁。 係啊，會嘅會嘅，因為其實人係好俾環境影響嘅，即係即係雖然你話人係自己好自主、好獨立啊，但你喺香港其實你會俾身邊嘅人啊、你工作環境影響到你啲情緒啊、你嘅價值觀、你身邊人諗嘅嘢。咁但係反而去到旅行嘅時候咧，係。太多唔同嘅文化語言，你會覺得 成個環境換曬， 係啦，你會好 free 啦，即係你會覺得，咦，其實你會觀察到其他人咧，原來佢哋咁樣生活嘅喎，係啦，咁即係譬如女仔，原來啊，我而家咁扎頭髮啦，咁譬如伊朗其實係女仔頭髮係因為代表住好性感啊，咁要包住曬，完全唔可以露出嚟嘅，都梗係當然唔可以著短褲啦，手臂啲位都唔可以露啦。 我以為頭髮好性感，其他可以露，就喺度包住頭髮， 成身都包住曬，係得印度就可以露腰咯。即係印度人好保守，但係佢會件衫咧係咁短，咁然後啲係啦半字咁又露曬出嚟， 淨係可以露條腰。 係啦，淨係可以露條腰，咁、所以都要鍛鍊下嗰啲腹肌先可以，我覺得。 專門唔得啦，咁樣。 係咯，唔係印度人係覺得肥先靚嘅。唔係肥即係比較唔瘦， 我自己都係咁覺得嘅。 係啊係啊，即係覺得咁樣先係有幸福，即係你食得飽。佢覺得太瘦嘅人就係、是、啊，你冇福氣啦，福薄啦。 專門幸福嘅， 係啊，幸福嘅幸福。 所以個意思係咪即係去旅行係體驗一啲唔同嘅文化或者價值觀？咁喺呢個過程入面，你就會反省多咗，或者諗多咗一啲關於意義或者價值嘅問題，因為你會見到啲同自己相對地好唔同嘅嘢，因為所以就呼應翻我頭先嗰個問題咯，就係你落樓下公園同嗰啲公公伯伯或者同你屋企嘅嗰啲長者傾偈，未必做到呢個效果，係一定要係喺旅行去一個所謂異域或者一個陌生啲嘅地方先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咯。 但我想問啊，其實關於其他國家嘅其他文化，咁我哋上網睇資料其實都睇到好多噶啦，係、啦，甚至嗰啲地方係咩樣，嗰啲人係咩樣，你睇相都睇到噶啦，係、啦，好似你頭先咁樣話，你哋去到都要 check 維基啦， 係啊，所以我都唔明啊，即係之前啲人成日講咩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嘛，但我覺得而家唔 work 噶啦嘛，即係以前就係因為啲書嘅資料可能未必夠豐富或者未必夠準確，你隔離條村你唔去真係唔知咩樣噶嘛，唔知咩嚟噶嘛，但係而家你上個網，全世界嘅事基本上都 而家興有 Google Map 旅行噶嘛，你可以喺我啲 friend 去咗澳洲，同我講佢屋企而家去咗邊，我陪佢一齊行條路，跟住 Google Map 撳前啊前，即係一齊行緊嘅喎，你見到左邊有間咩鋪頭，係啊，見到啊咁樣，即係而家就變咗係。好似唔使一定要去到嗰度先做到頭先嗰個效果，即係對於異域嘅理解咧，你可以喺嗰個異下都要對其他文化、其他地方有個有理解，因為你將自己抌落去，係啊，咁所以就都係要問啦。 所以我就覺得好吊鬼， 我覺得呢件事係有影響嘅，即係譬如我第一次去印度係2011年，咁嗰陣時係完全冇 smartphone 嘅，咁所有嘢都係睇紙本地圖，咁然後係。淨係某啲餐廳或者酒店先有 WiFi 咯，即係完全上唔到網。咁如果要報平安，就係要去網吧度，即係打 email 咁樣嘅。係咁，網吧係 講啱啦。而家都淘汰埋呢樣嘢。 係啦，即係你完全唔會有 WiFi 啊，有網絡啊。咁所以變咗你喺一個好陌生嘅環境裏面，你係要自己真係去接觸，自己行一啲街出嚟去問路啊，遇到好多有趣嘅嘢。咁但係而家其實我而家去印度咧就好方便啦，一部手機又可以自己買火車飛、巴士飛，跟住又可以 book 埋即係呢個 唔使吸酒店。 係啦，係啦，即係有車即刻去到點對點，去到門口，咁所以其實嗰個體驗係唔同咗，而家真係方便咗好多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如果 唔冇必要去咯， 係啦，就即係再延伸落去啦。但係點解要去呢？可能對我嚟講就係、是、即係旅行裏面，即係我成日翻尼泊爾同埋去喀什米爾咁樣啦。 翻用翻字， 係用咗翻字已經係啦。 我翻日本 嘅。咁就每年都會翻去探啲尼泊爾嘅小朋友啦，都探咗佢哋七年啦。咁對於我嚟講，可能即係成個世界咁大，咁有好多風景都好靚嘅。咁、但係對我嚟講，咁尼泊爾又多層意義，就係呢班小朋友呢班人咯。咁所以呢一啲嘅體驗其實唔會話啊，我睇張相啊，睇本書，我會接觸到，可能你會個概念，但係。 那種人與人之間那種經歷啊，直接那種碰撞生命影響生命那種能量咧，係你真係去到才會體驗到咯。同埋唔能夠重複咯。最特別嘅就係我自己 revisit， 我再去咧，我都未必可以重複翻第一次旅行嘅嘢咯。咁就每一次都好多唔同嘅 小朋友經驗都好唔同噶嘛。你同我講過， 係啊， 即係第一次遇到小朋友對你係有一個衝擊喺度噶嘛。 大嘅衝擊係大嘅，即係可能呢啲又涉及到啲即係旅行嘅責任咁樣啦，即係初初去旅行城市人就係冇諗咁多嘢嘅，即係可能去到洗錢啊、唞下、行下山，咁嗰陣時就我都冇任何嘅善心嘅，即係冇諗住探險，真嘅，嗰陣時係純粹去真係想自己 hea 咯，即係收埋一排咁樣，咁都冇upload Facebook 啊，乜都冇，因為即係冇網啊嘛，咁可能係自己一個想沉澱一下嘅旅行嚟嘅，咁但係後屘就遇到啲朋友。咁佢哋就話啊，不如上山探啲小朋友啊去咯。咁我就跟機啦，咁啊你去我又去啦咁樣。咁可能城市人嘅即係黑板印象就會覺得話我係嚟拯救啲小朋友啦，我要嚟係咪 做善事？ 係啊，做善事。咁佢哋好慘烈㗎啦，會唔會走過曬嚟即係哀我啊、求我啊，即係自己諗好多呢啲嘢咯。咁但係上到山嘅時候，見到呢班小朋友其實佢哋係好樂觀、好強硬同埋好開心嘅，即係佢亦都冇期待我係要拎啲乜嘢俾佢哋咯。 咁 係 一種開心過你 㗎嘛？係啊，即係佢哋係一種好單純嘅相處，但係佢哋嗰個居住環境其實係好惡劣嘅，即係佢哋嗰間屋咧係超細間，可能就係我哋而家呢張。我哋坐緊呢個 sofa 咁樣嘅 area， 其實就瞓11個小朋友咯。咁佢哋唔係因為物質而開心，佢哋好純粹人同人嗰種好單純嘅快樂。咁對於嗰刻我去旅行長旅行嘅時候，我會覺得咦點解佢哋可以係咁樣咧？咁嗰種嘅即係交往好好深刻啦。 呢度我唔知可以試下個補充就係、是、我自己去旅行都有類似經驗嘅，就配合翻蚊蚊個講法就係、是。好多時候點解要將自己抌去異域，而且用其他人生活呢？我會覺得係有好多時候你唔知道自己住緊個地方有啲乜嘢嘅規矩，或者啲乜嘢嘅作風咧，其實係你以為係咁嘅，你唔 feel 唔到其實有其他可能。你去人哋嗰個生活就係嘗試睇人哋嘅生活，甚至係過人嘅生活。所以我有時會食人哋嗰啲 local 嘢，其實即係對香港嚟講完全冇食嘅，但我堅持要食嘅咧，食到即欣賞為止咁啦。其中一啲就係想試下自己過一個完全唔同嘅生活。咁呢個我覺得同有時候啲旅行會講話，喂，我哋可以試下揾翻自己咁樣。其實唔係咁明嘅咩叫揾翻自己去旅行。而我嘅諗法就係、是，因為好多時候你喺自己個地方太熟悉了，有好多規矩咧，你跟住嗰個慣常嚟做，於是嗰個 ordinary 嘅感覺咧就好強。你唔覺得有一個你要自己嘅自主去諗嘅空間嘅？但你去到外國，面對咁多唔同之後，你就翻啲去諗，會唔會其實我可以唔係咁樣生活，有其他可能呢？譬如見到原來可以咁樣開心，或者咁簡單開心，而香港人翻嚟要追求人嘅工作，先至揾到錢，咁會唔會其實可以唔咁呢？於是我要做一個決定，去諗我要想點，即係揾翻自己嘅意思係唔係真係自己嚟揾翻佢，係逼你要製造一個你自己做嘅決定出嚟，或者揾翻自己想點。 所以我想回應翻阿軒個問題，即係阿軒嘅講法係你要認識其他世界各地嘅文化，係而家呢個年代其實你唔使真係去嗰個地方，你上個網都知㗎啦，即係印度 取西經就真係要去西域啊！ 你而家你上個網 都西經啊嘛，上嗰啲非法下載書網冇西經， 都已經知道，但其實嚴叔就回應咗啦，覺得因為呢個做法始終都係一個好單向式嘅觀察，就咁我讀一啲好黑板嘅資料。咁但係嚴叔講嘅講法就係、是、去旅行係真係過嗰種生活，唔係就係知道嗰種唔同嘅生活係咩，係過埋嗰種生活。咁呢個深刻嘅程度或者衝擊嘅嗰個程度係好唔同嘅。呢、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去旅行唔單止係你睇佢咯，係佢都會睇翻你咯，係你同佢嗰個交流，即係頭先吳蚊蚊講到嗰個人與人之間個交流係雙向嘅。你上網睇維基，你永遠都係單向嘅。所以如果你雙向嘅時候，你會發現多咗自己係一個咩人咯。咁我呢度令我諗起我自己都有個經歷分享，即係我英國讀書嘅時候，咁我曾經第一年同一班外國人住嘅，咁有六七個人咁啦。咁去到夏天嘅時候，我哋就喺後院燒嘢食咁樣啦。咁呢個唔係絕對普遍，但係令我好震驚嘅一個經驗，就係佢哋燒嘢食嘅時候，我就喺度諗啊，到咗嗰日啊，約咗禮拜六咁樣，到咗禮拜六燒啦，咁我喺度諗啊，佢哋幾時一齊去買嘢咧咁樣，跟住佢一路都冇講，跟住去到晏晝嘅時候，突然有個英國我隔離房嘅人就問啊，喂，你買咗啲咩啊？我買咗雞肉，買咗豬肉啦咁樣。跟住我就心諗，哦，原來要 bring your own bottle 嘅宵夜食飯，即係細細個都會聽呢個中西文化嘅咩集體啊，同埋個人主義呢啲係好死嘅一啲認識嚟。但去到哇，原來宵夜食都要 各自準備，即係去到當然係 share 嘅，最尾有陣時，但係主要都係食翻自己嗰份。 我以為西餐原來燒食都一樣嘅，只燒自己份，跟住就只食我一啖俾你食。 就好似佢哋食中餐都會一人嗌一份咁樣， 即係一人食碟西點雞啊嘛，一人食碟西班啊嘛。 即係呢個認識就唔係以前課本上讀咩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差異，係真係體驗到呢個深刻或者印象上面嗰個深度係好唔同咯。所以我覺得呢個仍然都係旅行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咯。 所以我會覺得係好多時候呢種咁嘅體驗咧，係俾你一個震驚。即係除咗我話要自己真係過嗰個生活之後咧，佢有時突然間你睇書上網咧，係冇嗰種咧，突然間你面前突然間走出嚟，你生活嘅時候突然間有個大石砸埋嚟咁，好似突然間你索係衝擊你原本有個世界觀。呢個係唔係咁容易嘅。我知道蚊蚊都有啲類似喎，即係我聽你講過話喺恆河遇過一啲突然間衝擊你好大嘅一啲經驗。 不過呢啲經驗我哋諗住應該要留翻 下一節先講，因為呢一節嘅時間就差唔多，就好似旅行咁樣咧。旅行成日覺得時間好快嘅，咁喺啲做一啲好 enjoy 嘅係時間覺得快，係啦，自我有計傾嘅時間都覺得好快。我哋下一節繼續傾。歡迎翻嚟第三節嘅自由遊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到旅行嘅意義，好多時咧就係離開自己嘅 comfort zone， 去投身一個異域，去過一種另類嘅生活，去為自己已有固有嘅世界觀帶嚟一種衝擊啦。咁樣講好似同我哋一般平時去日本吃喝玩樂嗰啲旅行好唔同，可能觀眾或者其他人都未必感受到呢種衝擊。可唔可以有啲具體啲嘅旅行經驗可以說明一下呢種衝擊究竟係啲咩嚟嘅咧？大家有冇啲體驗可以分享一下咧？ 我想講下伊朗，因為伊朗呢個地方我好中意，成日都好想翻去。我嗰陣時去咗一個月，係啦，咁就有即係住喺啲沙發住屋企，即係瞓人哋 sofa 啊咁樣啦。咁我覺得伊朗人嗰種熱情係非常之密集，非常之厲害嘅。 密集，我未聽過 有密集恐懼症啊，就唔好去啦。係咁樣對你好好。 熱情好密集， 你基本上係唔可以停止同人打招呼咯。佢哋係會隔住條馬路都會有好多車，佢哋都會停住嗰啲車，然後衝過嚟同你傾偈打招呼，然後問你中唔中意伊朗？咁我就話中意，咁我好多謝你中意伊朗，因為伊朗其實係一個好好好熱情嘅地方嚟嘅，咁佢哋就會又跑翻走啦，即係十幾廿人。 對面馬路咁樣。 係啦，咁樣對馬路，咁又會即係沿途邀請我去野餐啊，即係掹我突然間坐低同佢哋一齊食嘢啊咁樣，咁所以就係即係好。好特別嘅經歷咯，同埋最有趣嘅就係、是、伊朗係會分男女車廂噶嘛，即係坐巴士啊，同埋坐啲地鐵嘅時候都係女仔同男仔分開嘅。咁就好多女仔其實同我傾完偈之後咧，佢哋落車就會搶住幫我俾錢咯，即係飲好多茶啊，又即係同婆婆野餐啊咁樣，跟住然後 跟住都要問你中唔中意伊朗？ 係啦，中意，我話中意，因為佢幫我交電費，唔係因為喺伊朗度要即係充電話卡定成啊，我時即係問下大家啊點樣幫手啊，點樣搭車啊，咁佢哋會好多時即幫完我之後就會啊，我其實幫你俾咗㗎啦，即係希望你中意伊朗啦。咁呢樣嘢令到我好深刻咯， 係、啊、我即係一定要係想講咗我中意伊朗先，確定佢幫你俾錢。 你咪話你伊朗住嘅嗰個沙發主都係幾好人，或者都係非常之熱情， 係啊， 帶你周圍去， 係啊，帶我周圍去啊，即係又揸車啊，咁佢係一個攝影師嚟嘅，咁就成日即係帶我周圍去影好多相、啊， 都係影咗啲靚相， 係啊， 我哋咪都有張相可以出下。 咁呢個就係好出名嘅喺Shiraz 嘅粉紅清真寺， 就係你嗰個宿主， 係啊，沙發主幫我影， 呢個你嚟㗎嘛？ 係可以係我嚟嘅，包住曬睇唔到最靚，係啦。咁就沙發主同埋佢屋企人都好好，佢個女又成日煮飯幫我食咯。咁同埋佢哋熱情到係成日，伊朗人係三四點都唔使瞓覺嘅。 咁佢都係 嘅，但係佢哋係會， 但係佢九點起身 嘅。但係你要同，咁佢哋唔瞓咧，你又唔好意思瞓咯。咁同埋佢哋不斷講緊伊朗文，即係波斯文去傾偈嘅。咁然後我就即係身在其中，我就咁到三四點咯。即係嗰種嘢， 就係咁樣，每晚都係三四點嘅嗰個。係 啊，咁每日有好多人幫手啊，即係請我飲茶，又係坐喺度野餐啊，甚至乎即係突然間識咗一個婆婆，就跟咗佢去佢屋企。佢屋企有個二百幾人，即係好有錢嘅宮殿嘅親戚，係坐曬。地下一齊食飯咁樣咯，咁我呢種衝擊其實係 屋企都幾大， 好衝擊， 好大好大，入邊有個水池啦，同埋有曬啲楊柳樹啊咁樣咯，咁又有好多嗰啲托餐盤嘅侍應，即係佢嗰個好特別嘅 人， 係咯， 所以就見到嗰個衝擊唔係一下。 即係有時候你啲衝擊一下噶嘛，但係呢種衝擊旅行嘅衝擊係持續嘅，好多時候係係你慢慢發現係咁係咁係咁，一樣嘢不停出現，令到你個世界觀發現，喂我原本的世界觀捕捉唔到而家發生咩事，入出咗你個世界觀度咧，令到你成個世界觀係個衝擊喺度，就係 keep 住 keep 住 keep 住嚟。 同埋呢啲就係啱啱嗰節都講到，就係唔可以淨睇翻嚟咯，即係唔係淨聽翻，因為其實啱啱講伊朗人嘅嗰種熱情，佢種特殊嘅生活方式，對佢哋嚟講就係理所當然啦，對我哋嚟講就好衝擊啦，無端端衝過嚟同你打招呼，幫你俾錢搭車咁樣，即係香港冇可能噶嘛。 我以為有嘅，好期待一間，我最香港噶， 你諗太多， 我真係香港。 呢種係我都聽過好多次，每一個去伊朗嘅朋友都咁講，但係我估嗰種衝擊同蚊蚊真係去到有人幫你俾錢嗰下嘅衝擊係好唔同咯。所以呢個係構成而家現代旅行仍然係一個好重要的一部分，你係。冇辦法取代咯，透過你閱讀維基嘅資料話，啊伊朗人好熱情咁樣，咁你有咩衝擊啫？ 我聽完蚊蚊講之後，我都知有啲特別嘅，但我都未有嗰個衝擊噶嘛，直至到去到伊朗，俾佢衝擊我啦，先至形成到嗰一種啊嘛， 即係一種 encounter， 一種相遇或者頭先講到同人與人之間個交流，先可以帶嚟嗰個衝擊咯。咁除咗伊朗之外，仲有冇啲咩好衝擊大家嘅經驗？ 即係有時成日有人問你噶嘛，實即係你去完旅行之後咧，翻嚟之後聽講你就。 變咗 唔再做翻以前嗰行。 你有冇幫人俾錢啊？搭車有冇幫人俾錢先翻到嚟香港？ 都有嘅，多同人傾偈。唔係，即係我要強調翻，唔係因為嗰個錢，係因為你可能即係野餐啊，或者你同其他人去傾偈啊，佢哋去對你嘅幫忙嗰樣嘢比較即係緊要啲咯。唔好強調喺嗰個俾車費嗰度。 但其實 呢個係一個 indicator。 除咗俾車費之外，就係五蚊翻到嚟之後，係咩係直情？玩咗第條路行嘅，就係唔再做以前嗰個職業，跟住甚至開始做而家，譬如舉例經營網上商店啊，跟住會寫書啊，做啲旅行相關嘅嘢。即係點解去完旅行之後會帶俾你呢一個 人生嘅 衝擊？呢個改變係點樣嚟嘅？ 係咪因為個旅行先令到你改變？ 其實可以咁講，某程度即係去完呢個旅行，其實都可以話係我嘅少少嘅人生嘅一個分水嶺咯。因為譬如你假設見完伊朗人咁好之後，你又翻到屋企，你會反思啊，其實嗰一種咁樣嘅態度對於我自己嘅生活，我係咪可以嘗試做一個啊咁樣嘅人咧？ 好似幾好喎、 啊！好似幾好喎、啊！你影響到我嘅。 咩 decision 係唔係去伊朗呢個 trip 噶嘛？ 唔係去伊朗。係 之前去印度尼泊爾嗰、那個 係啦，係、那個 trip 之後決定噶嘛？ 係。 你印度遇到啲乜嘢令到你覺得有呢個改變或者有衝擊，令到你有機會有呢個唔同嘅行方向咧？ 係主要係因為呢個 trip 啦，呢個 trip 就好長嘅，200多日由西藏坐車坐到去尼泊爾，再坐去印度，咁啊坐嗰啲即係同羊啊雞啊一齊坐啲巴士啊，咁就去印度。初其實我大概知印度可能係一個比較即係唔發展或者危險嘅國家，但係好概念印象嘅，真係去到嘅時候先覺得係要打一場硬仗，咁係要用好多嘅心力去消化嗰樣嘢咯。因為印度嗰種貧富懸殊好赤裸裸擺喺你面前，唔係話啊我去一啲有錢人嘅區域我就可以避開唔睇咯，而係佢係一啲好有錢嘅商店門口，咁可能有一個 secure 攞住把槍去保護你咁樣啦。但係出邊你一出門口，其實嗰啲嘅貧窮嘅小朋友可能就冇衫褲著啊，咁佢就企喺你隔離。完全是同一時間去發生咯，我覺得是要很難去消化咯。咁其中一個最特別的就是我去恒河呢個地方。咁恒河其實對印度人嚟講都是非常之重要啦，係母親河啦。咁去咗呢個城市， 大家可以見到呢度就是恒河啦，係嘛？係 啦 ，Varanasi 呢個城市叫做。咁佢哋咧 就人你喺咩度噶？ 我負責影相我嚟，咁我喺對面，我喺船上邊，係咪回看對岸嘅風景？ 佢哋特登俾你影噶呢度？ 佢其實日日都係咁樣嘅。即係冇話特許，唔知道我影緊佢應該咁遠。 咁多人喺度做緊咩啊？ 其實佢哋喺度沖緊涼。 咁多人一齊沖涼。 係啊係，佢哋朝頭早係會即係翻學翻工之前會喺度刷牙、洗面、沖涼，即係希望條河可以俾佢哋啲運氣保佑佢哋。咁而除咗呢樣嘢之外，即係都係印度人其實有種姓制度嘅。咁可能最低種姓制度。 雖然名義上應該就取消咗，但 係即係憲法上係話禁止嘅，但文化上係 仲係有啲 強烈有呢個制度。 係啦，完全係冇取消過嘅。 即係將人分成四級， 四級咁第一級就係貴族婆羅門，咁最低級就係叫好難聽係叫賤民，咁英文叫做 untouchable， 即係唔可以掂佢嘅。咁佢哋要好難打破呢一個階級嘅制度咯。咁所以對於印度人嚟講，佢如果死嘅時候能夠喺恒河嗰度火葬，咁係對佢哋嚟講好重要。佢下一世可能個卡瑪 有機會就會 係啦，佢可以就輪迴就做貴族啦，就唔好再做賤民啦咁樣。咁有一次我 喺條河度做，即係隔離沖緊涼，依邊就喺度燒緊絲。 係啊，即係擦緊牙，一路飲緊嗰啲恆河水。咁隔離燒緊絲，再隔離可能就係洗緊一啲床單。咁睇落去好衝擊，我係呆咗。但係你會覺得，咦？原來生老病死，佢哋就係喺呢個河嗰度咁樣一次過就剃曬啦咁。 咁我自己就即係睇咗呢啲恒河嘅即係儀式啦，咁佢日落嘅時候都好靚嘅，即係都好 spiritual 嘅，咁我諗住去感受一下啦。咁有一日我就去行一個巷仔，即係慢慢行過去，未天黑嘅，即係臨日落好靚橙色天咁樣。咁突然間我即係行緊啲巷仔嘅時候，炒到啲嘢喎。咁我望一望嘅時候，因為你踩落去嗰個感覺，我少少軟軟淋淋咁樣。咁我望一望，原來我塊係一個人嘅手咯。咁我嗰刻係我好驚，我驚到係你最驚嘅時候，你嗌唔出㗎，你係個人係啞咗咁樣。咁我望一望啦，其實即係嗰個人其實佢係仲再生嘅。咁但係其實佢好虛弱，係啦。咁佢就好病，咁佢就一路其實咧係慢慢爬緊。去行河邊去準備即係死亡，因為可能佢哋好窮咧，其實已經冇錢睇醫生嚇。咁佢寧願有錢嘅人其實係喺行河裏邊可以有一個好靚嘅葬禮去火葬。咁佢哋可能冇錢，佢唯有慢慢爬過去，一日爬少少，一日爬少少。咁就希望自己可以喺行河旁邊死亡，然後即係可以埋葬。係啦，下一世嘅時候，咁佢就有機會 唔使做漸民， 唔使做漸民可以做婆羅門做貴族啦。咁我谂呢样嘢就系对我嚟讲系觉得，原来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家累，都有现实要养，即系都要维生，咁我都要。咁但系我觉得呢班人见到嘅时候，原来冇得拣，佢嘅生活完全冇选择，系可以系去到咁咯。即系佢哋其实系行隔篱一条街都唔可以，佢哋只可以从事某一种职业，就系清洁啲好污秽嘅嘢。原来我有得拣。可能哪怕是不多選擇都好，原來是一種選擇咯。咁所以發覺，如果我幫不到他哋都好，我 at least 可以幫我自己，即係我可以做一個開心的人，我可以嘗試找自己的理想。 大膽啲去做選擇咯，去，因為你會發現自由其實是一種特權咯，是一種 privilege， 你是應該要用呢樣嘢。而因為對那些人嚟講，佢真係絕對地冇自由。其實佢哋同我哋冇分別噶嘛，即係佢只係咁啱生於嗰度，咁啱成為嗰種人。其實佢哋都有爸媽噶嘛，即係我哋可以係佢哋嘅。其實咁，所以我估蚊蚊嘅意思就係會衝擊到你呢個世界觀。原來其實有啲人個世界上面係咁唔自由。 可以同用翻我頭先嗰種哲學理論嚟解釋嘅，即係一個旅行哲學家就用咗頭先個講法，就係手底唔同嘅旅行體驗咧，係好取決於我哋個世界意義嘅中心喺邊度，就會構成唔同嘅體驗嘅。咁有一種都係就係最終朝聖嗰種啦，就係我即係某一個地方有個意義中心，我去揾佢。有另外一種咧，就係而家香港人比較多嘅，就係、是、個意義中心可能喺香港噶嘛。譬如我喺度，我喺中環翻工咁樣，中環價值好擁抱嘅咁樣。我只不過係有時候咧，太攰啦，呢種價值太多喺我生活中太出現太多，所以有時候要離開一下去插電，另外可以翻嚟繼續擁抱呢種價值。 好似電池咁噶嘛，即係插下電，繼續做翻本來做緊嘅嘢。 係啦，就追求翻我本來有嘅嗰種價值。咁呢個當然構成兩種好唔同嘅旅行體驗啦。係嘛？有一種係朝聖式嘅，有一種係插電式，就翻嚟再追再拼搏。 插電不外乎令到自己可以 keep 住正常咁樣 function 嘅。係啦，咁但係就第三種嘅，就我覺得似頭先阿蚊蚊講嗰種，就係、是、有一種咧，其實我唔好肯定咧，即係我當然有一種價值觀啦，因為我喺香港出世舉個例，但係我唔會話完全擁抱佢，我對佢有啲懷疑，甚至我想咧嘗試將自己打開，睇下有冇機會將我世界意義中心係改變變成第二啲嘅， 或者睇下有冇其他可能性。 係啦，咁於是呢個就變咗咧，令到我要去過一種唔同嘅生活，或者有時用即係朱馬有時候講嗰啲咁嘅講法，就係、是、將自己離開佢個家。去一個唔係家嘅地方，打開去一個咧陌生嘅荒漠闊野，讓外面啲人咧，外面其他嘢去進入自己，睇下有冇機會改變，揾到一個新嘅自己，即係有個 self transformation 喺度。咁呢一種咧就係第三種旅行嘅體驗咯，同頭先兩種唔同。 咁我估對我嚟講，甚至呢個係現代旅行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特質咯，因為甚至係旅行之為旅行嘅地方，因為其實旅行唔係一個物理概念咯，即係動物大遷徙都行咗好多路噶，但係你唔會覺得佢去旅行啊嘛，因為佢冇屋企呢個概念。甚至你想想搭飛機，你哋搭同一班機，有啲人去緊旅行，有啲人去完旅行喎。其實個物理距離一樣，點解係咁？係因為有啲人翻緊屋企，有啲人離開緊屋企咯。所以我一路覺得旅行係一個文化概念，係一定要係離開你屋企先至去旅行。咁離開屋企為咗啲咩？就是、離開你本來已經根深蒂固、習以為常嘅一啲世界觀、價值觀，去尋求啲衝擊，去反省自己、認識自己，甚至可能好似蚊蚊咁，最尾改變自己咯。咁下一節我哋繼續傾下旅行有咩特別嘅體驗。翻到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我上一節咧就講到旅行咧，其實是一個文化概念啦，係一個離開屋企嘅過程啦，去為自己嘅世界觀帶嚟啲衝擊啦。咁其實只要我哋離開咗屋企咧，我哋做嘅嘢啦、睇嘅嘢啦，或者我哋成個心態咧、成個行為模式咧，都會好唔同嘅。 咁睇到應該有唔少哲學家或者社會學家都會有啲分析嘅，或者大家自己去旅行嘅時候都會體驗到自己心態上係好唔同嘅。咁其實點解離開咗屋企呢個心態上會有啲咩特別唔同呢？阿軒係咪有啲？ 我分享下我的經驗啦。嗯，咁即係我個人好懶嘅，係啦，喺香港係絕對廢青嚟嘅。咁就即係平時日上三竿先起身啦，咁呢啲基本啦嚇。屋企都唔遠出嘅，係啦，即係你喺屋企做宅男咁樣啦。但係咧，我留意到就係自己去旅行嘅時候咧，同唔係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話係完全兩個唔同嘅人啦。即係去到旅行嘅時候咧，就會盡量每日都八九點起身啦咁樣。喺香港係兩三點咁樣。 香港都八九點，夜晚。 夜晚都 OK 嘅，係啦，有可能嘅，係啦。但係旅行嘅時候就會想自己盡量瞓少啲，喺香港嘅時候盡量瞓多啲。去旅行嘅時候咧，我諗曬我每日去幾多個地方，盡量逼爆自己嘅時間，甚至係完曬我嗰日嘅 plan 㗎啦，好似仲想留喺條街度，唔想翻酒店住咁樣啦。但係喺香港就完全調翻轉啦，盡量留喺屋企啊，唔出去咁樣啦。咁我就有時喺度諗啦，咁點解會有咁大嘅改變咧？覺得自己會變咗另一個人咧？咁我自己俾自己嘅答案啦，就係、是。我知道時間有限啊，係啦，即係好多人 plan 去旅行嘅時候，我都係啊，例如我有七日、十四日咁樣啦，我就諗曬每日去邊度咁樣啦，我就會好有意識地去 plan 曬塞爆個時間表咁樣啦。但係平時咧喺自己住開嘅地方咧，冇乜依種觀念嘅，冇乜我時間有限嘅觀念咁樣啦，就hea得一日得一日啦咁樣啦。我就覺得呢種時間有限嘅，即係你去旅行嘅時候特別 feel 到我時間係有限嘅。都可能蚊蚊蚊之前係咪去過台灣啊？係係。係啦，你住咗好耐㗎嘛？係 住咗一段時間。係 啦，即係就算你去得好耐啦，但係你都會覺得 有一日會走嘅， 係有一日會走嘅，即係唔係長好長時間嘅。咁我就會覺得呢一種特別你喺外地會特別有意識係我要珍惜時間咯。 但好似就嚟死一樣咯， 係啦，我就 想生命倒數， 但係我就覺得好奇怪，就明明我哋全部人都覺得自己係會死噶嘛，唔係覺得啦，係真係會死啊，係啦，都知道大家會死噶嘛，但係就會點解會令到大家唔會令到大家有嗰種啊時間有限要珍惜時間嘅諗法咧？ 唔係因為旅行俾多啲錢咯，即係你平時住嘅地方唔使每晚俾咁貴嘅租咁樣，可能 呢個係其一嘅，都係從好傳統香港人嘅角度出發嘅話，即係但係我又會講，即係所以翻翻去頭先個大 topic 咧，經過阿軒咁樣討論之後，就會發現咗我哋點樣為之先去旅行，即係咁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就係旅行嘅本質係咩嚟？有啲咩決定咗你今次去呢樣係咪旅行？即係頭先話動物大遷徙唔係喎。咁甚至你有時講舉例，有啲人係移民咗嘅，你去翻你移民咗地方，你都唔係喎。甚至如果我喺外國讀書，你翻去外國讀書，翻去你讀緊地方都唔係嘅。咁點先至算係呢？有幾樣嘢會構成好重要嘅影響。其中一個我相信就係心態啦。就頭先阿軒講過，即係因為唔同心態咧，你個旅行嘅模式、行為模式會好唔同。但係點嘅心態先算係呢？我會覺得其中一樣嘢就係你要嘗試將自己有一個咁嘅心啊。頭先講法就係、是、將自己擺向一個未知。嘅探索空間裏面，你嘗試探索你身邊嘅嘢，甚至要打開自己，讓嗰啲陌生嘅嘢進入自己度。呢、這個模式係好重要嘅。你有呢個心態咧，你先會想每日八九點會起身嘅，因為你想盡量將自己打開啊嘛。你翻酒店就冇嘢係陌生啦。 因為純粹離開咗你住嘅地方係唔夠嘅。 係啊，於是有時候就係、是，如果你只係去外國，但你過翻香港某一樣嘅生活，你唔打算係讓自己去面對陌生嘅地方、陌生嘅嘢。咁其實某意義嚟講，你唔係去旅行嘅， 即係有啲人嘅講法係你即係換咗個地方做翻相同嘅嘢， 你即係換個地方翻咗屋企咯，係啦。咁而依個亦都同我一啲經驗有關，即係譬如我以前住喺柏林讀書咁啦，我就咁讀嘅時候唔好覺㗎，但係有時候有朋友嚟咧，我會帶翻喺我屋企附近咧去參觀睇一啲嘢。當我目光視覺個視線唔同咗之後咧，就發現咦，我睇多咗好多嘢，多好多入羅道，啲以前仲攞係咁，我唔覺留意唔到嘅。於是我會話講極端啲啊，甚至喺屋企都去旅行嘅，就係、是、你個心態，你嗰個唔同嘅目光去睇啲嘢嘅時候咧，你容許自己打開，咁呢個就會係好唔同嘅經驗咯。係啦，咁當然呢個係心態重要啦，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地方都重要嘅，因為有時候咧，你知道心態係會取決於你去咩地方。如果你去到我哋好多時候依家地方好 well develop 啊，好 well plan 睇曬，知道曬咩旅行可以去嘅話，咁你會冇咁有嗰個心態。而另外一個可以有呢個心態方法咧， 就是你去一些其實你冇得 plan 嘅地方，或者根本就好混亂，你 plan 唔到嘅地方咯。 我反而覺得你冇得 plan 呢個地方咧，有少少補充啦。反而係其實你最能夠攞翻自己嘅自主權。其實你越 plan 得好，越 plan 得實咧，你反而俾個框夾住咗。因為太現代社會，其實全球化之下，大部分都差唔多樣。你會覺得啊，嚟嚟去去都係咁。咁打開個水龍頭就即刻有水，有熱水噶啦。一撳燈掣就有燈啦。即係一啲好片段式嘅嘢。但係反而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嚟講啦，即係去一啲比較。冇咁發達嘅國家咧，即係原來唔係真係一撳個掣係有燈嘅，你可能成件事要由頭做，就係自己帶頭燈，可能要自己煲水你先有，唔係咁容易。有一樣嘢你可能要透過個勞動，成個過程先至有咯。即係可能買張火車飛，你唔係撳一個掣就有嘅， 你 要 好 power of 自己有買到火車飛。 唔係， 講好多次啊！呢一集裏邊， 即係我覺得人生就係你都係不外乎吃喝玩樂嘅啫嘛。咁你買張飛都係一個你自己嘅成就嚟噶嘛，因為每日你就係做緊一樣嘢。咁可能即係唔係 power of 一啲都唔叻嘅呢件事，但係對自己嚟講重要咯。就係、是、你個過程就係你可能搭咗十程車，問咗好多人，你終於啊雙腳行到咗去啦。咁你成件事嚟講，呢張飛對自己個意義唔同咯。可能人生就係加埋伊朗人啊，或者印度嘅一啲即係恆河嘅相處，就係唔係話淨係自己成長咗，可能人同人嘅關係，自己同社區嘅關係。自己的世界觀，即係點樣自處，其實整件事是有一個即係影響的 circle。 我都想翻翻頭先蚊蚊講 plan 唔 plan 個問題，即係軒少頭先講的講法是去旅行呢種體驗是很特別的，因為我哋意識到時間有限，所以會塞滿嗰個 schedule 咁樣。但係對我嚟講是正正相反的，即係我覺得我哋的 ordinary 的生活反而是很有目的性的，即係我哋譬如城市空間是一點一點的，即係我哋而家去。港台呢度拍個節目，跟住就翻翻屋企。中間嗰個空間咧係唔重要，只不過係一個必須嘅過程，但係冇內在價值嘅。所以我哋有一個好清晰嘅目的性，我哋去機場，我哋去郵局，我哋去 office 咁樣，係一點一點係好 plan 好咗，我覺得。但係反而我自己嘅旅行經驗就係、是、反而係冇乜 plan 嘅，我自己我係 hea 更多嘅。咁其實呢個位咧有啲中國哲學家咧攞嚟比喻。莊子入面有啲諗法嘅，成日講遊呢個概念嘅佢，遊係啲咩？就係冇目的性嘅一個，即係行嚟行去咯。其實佢覺得人生最理想嘅狀態咁。咁其實點解會咁重要呢？就因為佢會話，例如唔知大家有冇一個旅行經驗喺個城市度咧，你唔知做咩，你咪就係散步咯。但散步就係因為你冇一個明確嘅目標，你先去散步啊嘛。而呢樣嘢有啲咩重要？就係、是、就算嗰日某條路整咗路，阻住咗你。你唔會覺得嗰個係 obstacles 啊，唔係阻，因為你冇目的地嘛，所以其實就冇所謂阻礙。咁遊就係一個咁嘅狀態咯，就係冇一個明確嘅目的嘅話咧，你人生入邊就冇遇到一啲咩阻礙。咁所以有啲人會攞嚟用旅行呢種經驗比喻為逍遙遊嗰個遊咯。而我自己去旅行嘅時候，好多時就係真係。唔似得軒少咁早起身嘅，我都係好晏起身，跟住就冇嘢做啊，飲杯咖啡，跟住行下，就好自由啊！突然之間感受到，因為你擺脱咗以往你喺日常生活嗰啲 plan 咯，咁所以呢個係我估我同軒少另一種一個唔係好同嘅旅行體驗，而且我覺得呢個係旅行嘅意義入面好重要嘅一部分，就係感受一個自由嘅狀態咁樣咯。 嗯，我都認同嘅，即係我都會。即係我 plan 嘅意思，只不過係可能我依日我都要出去嘅，但係喺呢個城市度遊下，係、啦，所以即係唔使話 plan 到十點去依度，十二點去依度。 因為我驚因為有唔少人係呢種狀態，咁我就自己覺得呢個唔係我自己 endorse 嘅嗰種旅遊觀咯。 同埋最有趣就係你誤打誤撞咧，你自己發覺到一樣嘢咧，嗰、那個好個人嘅覺得，哎，係我 嘅 旅行係啦， 唔係嗰個地圖畫咗呢個景點、呢、這個目標、呢、這個目的地，你要去，而係你自己 explore 咯， 反而仲開心嘅。 係啊，你複製唔到，係你一個好個人，你覺得誒呢樣嘢係我揾出嚟嘅。呢、這個鋪頭可能係好不起眼，但係誒係我揾到。咁我覺得呢一種感覺其實係係嗰呢種滿足其實係重要咯，帶翻翻嚟生活。 所以呢個就同我點解會話地方係重要咧？因為有啲地方咧係你冇得 plan 嘅，即係嗱好多地方係可以 plan， 不過可能你自己刻意令到我唔 plan 咁，好似頭先咁我遊咁樣。但係啲地方咧可以逼到你冇得 plan。譬如我知道蚊蚊之前去過一啲廢墟探險啦，依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嗰啲廢墟嚟嘅。你我都有啦，我喺柏林啊、德國有啲係廢墟嚟嘅。 你唔知入邊有咩 㗎？係啊，你唔知。譬如我簡單講，入過一次伊拉克大使館，因為嗰陣時咧啱啱波斯灣戰爭，跟住炸咗打仗啦，咁突然間撤退，於是薩達姆話撤退之後咧，成個伊拉克大使館咧就擺咗喺度，就喺九一九二年嘅時候咧，那個 嗰、那個樣啊，停咗喺度，係啦，跟住有啲人就會爆入去，你唔知自己會遇到乜嘅。雖然後屘多咗之後就有啊，有遊記啦，有地圖啦。如果唔係初時爆嘅時候，你係要探險嘅。咁探險感覺真係好有趣。咁而家唔係好多時候可以做到啦。 因為全球化之下，資訊科技咁發達，根本個即其實現代人個世界係悶過以前好多，即係以前可以有冒險，可以有一個行程咁樣係去住未知出發，但係所有嘢都寫曬地圖啦，而家咁所以係冇咗個冒險感咯。咁、其實我估點解亦都有好多人會對北韓呢啲咁嘅國家特別吸引咯？即係我自己去過兩次北韓啦，其中一次就同葉叔去啦，都有一個好強烈嘅冒險嘅感覺。 差啲翻唔到嚟我哋 呢啲就唔好再講啦。即係啦，因為我哋都嘗試冒下險咁樣，因為呢個係好獨特 嘅。即係我哋嘗試喺北韓嘅時候講少少啦，離開佢 plan 咗嘅路線，自己夜晚去唔知邊度咁啦。咁你就遇咗好多嘢啦。咁嗰啲係我從來冇試過旅遊體驗嚟嘅。 因為你就算去到歐洲或者其他國家，你冒咩險啫？其實你知道。打開個 Google Map 就知道自己定位喺邊咯。 但係乜乜你去嗰啲廢墟嘅時候，會有類近嘅感覺咧？ 係，我係我嗰時去個廢墟就其實自己都幾難去嘅，係就幫港台拍嘅一個紀錄片嘅。 呢個係美國 系列啦，係啦，係就叫做城市遊戲，咁係專係去睇一啲嗰個地方嘅廢墟嘅。咁呢個係啦，美國底特律啦，佢係以前係一個好大嘅汽車工業城咁樣啦，咁後來就破咗產，咁就剩低咗好多 好多。 咁佢又剩低咗好多而家即係啲好大嘅汽車嘅廢墟喺入面咯，咁就即係行咗入去睇，咁其實呢個地方係即係危險嘅都有啲嚇，咁但係就佢留低咗好多好靚以前 Art Deco 嘅建築喺裏面咯。我覺得有趣就係頭先阿朱文同葉叔都有講話，即係你旅行係講冒險心態啦。但我覺得呢種冒險咧又同即係你跳傘唔同，其實你跳傘都好 adventurous 噶，你都好冒險、好探索嘅，係啦。但係咧呢個我覺得廢墟嗰個探險就係你自己去尋找一種答案，唔係人哋話俾你聽邊一種係官方， 喂 呢個 廟 師人喺呢度睇呢個先係古蹟，而係我自己去揾 trace 呢個城市。歷史文化，其實你是在找自己一個答案，你的生活模式咯。然後加上那個冒險在裡面，所以就又跟其他那一種很 adventurous 啊，即係有少少不同咯。 好啦，咁我哋呢一節的冒險都完咗啦，希望各位觀眾有機會去冒下險。